朝鲜电影人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目前全体朝鲜电影艺术人对于朴槿惠妮姐集团被同族对抗冲昏头脑，演出狂妄的反美电影设置把戏，表示满腔的愤怒。朴槿惠集团从执政到今天，一直挥霍那些榨取南朝鲜人民血汗的莫大资金，来大量设置和放映恶意重伤我国体制、唆使同族进行对抗的各种影片。最近竟敢设置和放映延平海战、仁川登陆作战等影片，辩护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冒险的北京武装挑衅和侵略行为，鼓吹战争气氛，甚至胆敢歪曲和捏造我国政治体制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并对此大加诽谤。不久前，连臭娘朴槿惠也带领手下喽啰参加了什么电影首映式，而且以提高对于反北电影设置的社会关心为名，演出了什么募捐运动、表彰授予仪式等闹剧，还要求所有电影院都有义务的放映这些电影。朴槿惠集团早已关于欺诈、狂妄的同族对抗意识根深蒂固，他们设置和放映穷凶极恶的反动电影的轻举妄动，实在是对真理的代言人、我们电影艺术人忍无可忍的侮辱和不可容忍的反北挑衅行为。目前朴槿惠妮姐集团逆行于时代的要求进行反北电影设置活动，这里隐藏着一个肮脏的目的，就是在南朝鲜人民当中助长敌视同族的感情和不信任，来辩护自己的对抗政策。朴槿惠集团要放明白，任何欺诈和权谋都绝对不能遏制南朝鲜人民日益高涨的统一志向和对我国的憧憬之心。南朝鲜的电影艺术人不要参与丑恶的朴槿惠集团对抗电影的设置活动，而现在也好，要看清逆贼集团的叛逆面目，进行正义的创作活动，来贡献于民族和解与团结，尽到自己在时代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使命和本分。